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9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大搜家的朱小晨。小晨你好。 周老师好，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个是主要啊回答大家的问题，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选了一个主题，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 啊。对。2018年也是进入最后两个月了，也就是说年底了。咱们在后续的节目里呢，会对今年的楼市进行盘点。那今天本期的盘点就是对共有产权房进行一个2018年的盘点和总结。 好的。其实说到共有产权房啊，我们节目当中的也是不止一次的说过哈。很多朋友呢可能熟悉，但有些朋友呢虽然我们经常说，还是不大了解。那今天呢，咱们就一并啊，再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样，如果关于共有产权房方面，您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或者说您自己啊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了，您呢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啊。您可以呢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号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那么大家呢先发着短信，那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咱们先梳理一下近期楼市方面的消息。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下面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啊，我还是有请小晨，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啊。 好， 先看第一条，说首付贷啊使房价呢再度上涨，应该坚决遏制，死灰复燃。那么据媒体报道说，近期啊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开发商的资金链的日趋紧绷，为了缓解资金的矛盾，防止呢资金链断裂，一些开发商呢打起了首付贷的主意，试图呢用首付贷来解决住房的销售问题，吸引了居民购房，以缓解自身资金压力的问题啊。这个咱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所谓的首付贷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首付贷就是首付不够，贷款来凑 啊。 因为现在尤其是这种像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啊，首付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压力。 嗯， 像如果是商业贷款的话，那首付达到了首套的话还达到了35%呢，也就是说首付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了。那作为有些人来讲，首付可能首付的钱都一时凑不到，那就要通过贷款的方式去凑这个首付钱，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不冷静的购房方式。那很多的开发商在现在市场交易逐渐冷清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对于这样急于买房的人，或者是说有炒房这样的想法的人，推出这样的首付贷的方式，也就是说虽然现在政策不提倡或者是说严禁炒房，但是有些人还是有这样的念头，那开发商就联合第三方公司，也就是说金融公司，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融资也好，或者说贷款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就说您现在钱不够，或者说无力支付这个首付，那 OK， 那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给您这个首付，给您贷款，您交完了首付之后，您再继续贷款还这个房贷。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来，其实它这个杠杆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了。那一旦这个第三方金融平台不靠谱，或者是说个人的资金链一断，那要背负很大的这种金融的压力去买这一套房。 没错，实际上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首付贷啊，是在买房者啊购房款不足的情况下的开发商或者是其他第三方金融平台为他呢提供的一个贷款，用于呢解决首付的资金，让购房者呢快速入市。但是这种做法啊，可能对于开发商来讲呢，可能有些人买他的房子了啊，因为原来是出于种种原因买不了他的房子，这样呢他用首付贷的方式呢让有些人能够来这个买他的房子，以至于使他的资金链不会断裂。但是这种首付贷啊，让还款能力不足的人呢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这既是对购房者的不负责任，也是给市场平添了一个风险。所以这种做法真的是不提倡 的。对，在这块在咱们节目里啊也提醒咱们的购房人，首付贷看起来很美，是解决了咱们凑首付这方面的压力，但是呢一些购房人想的其实本来想的是很周全的，先通过首付贷这种方式把房子买下来，或者是举家的凑钱，或者是跟亲朋好友借，或者是卖掉老房子，那再进行一个回款，迅速的还掉这个首付贷。但是呢往往都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那这中间一旦某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咱们的购房人无法及时还款还这个首付贷，那这个逾期可能造成的压力或者是说损失，那就是巨大的。 没错，而且呢这个购房者呢也要提高警惕哈，防止各种的可能出现的房地产市场的这种风险。万一啊这个平台不靠谱啊，最后出现问题了，那就会严重伤害自身的利益了。 对、 啊、 甚至有购房人他其实是用一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去凑这个钱、就比如办一些大额的信用卡，然后从这个信用卡里去提现。我们都知道信用卡提现它的利率是很高的，所以说大家不要用这种急功近利的方式去硬凑这个首付。 好的，那这个事情呢真的提醒的也非常必要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往下看这个呢，跟人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最近啊，可能会经常发生，就是不用暖气也要缴费吗？这样合理吗？天气呢渐凉了，转眼呢又到了供暖时节，有人呢因为常年不在家，认为呢自家不该交暖气费啊，有人认为呢邻居呢都有暖气，自家不用暖气也不会冷，也不想呢交暖气费。近日呢，有关部分的小区对于这种蹭暖的行为呢，收取这个蹭暖费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另外呢，还有小区呢明确规定，即使房屋长久无人居住，也要缴纳部分甚至是全部的采暖费。那么这些所谓的收费是合理的吗？是不是一种巧立名目的变相收费呢？哎，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小陈你了解多少？ 这个冬天一来了，咱们的采暖季又到了，但是呢 无论是北京这样的城市也好，或者是二三线城市也好，都存在一个空置率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套房子可能放在那儿，没有出租，也没有人居住，就这样放着。那这个房子放这儿，就跟咱们的车一样，它是要有消耗的费用的。 嗯， 就比如这个供暖费，也就是采暖费。那有些人就说了，我既然不住这个房子，我这个房子是空的，我为什么要交这个供暖费？周老师，您觉得？这个供暖费是交合理还是不交合理啊？ 其实啊，我就说的话可能把你的底就揭了啊。我是怎么觉得呢？实际上这个供暖费的问题肯定是一些老旧的小区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一般新小区一个是自己啊自采暖，另外呢它即便是集体供暖的话呢，它都是一户一表，所以呢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呢，如果他这儿又没有租出去，他自己又不跟这儿住的话呢，你还这个烧着暖气本身就是一种不环保啊，浪费这个气呀哈，这个也其实也不好，你再让他交钱，我觉得真是一种特别大的浪费。但是话说回来，从这个物业管理来讲，你虽然不在，他又是统一采暖，又不是一户一表，他就得集体都会给你供，如果你不给他钱的话，他这笔钱哪儿收去呢？这从两边来讲呢，我觉得都是很麻烦的事儿。 是的，其实是咱们国家现在并没有针对供暖费的专项的法律，也就是刚才周老师说的，那现在还有的老小区或者说之前的小区并没有实施这种一户一表的方式。 是， 所以说供暖费这件事儿上确实是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的一个遗留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事情确实是，你说他不住的话呢，你还给他烧也是浪费资源，同时他要交费的话，他心里也不大高兴，确实他一天没住嘛， 对， 是吧？但是面对于这种集体供暖的，他又断不开，他又得给你去烧，这样呢他需要这个资金啊来供应，所以这也是确实麻烦的事儿。我个人倒认为呢，不管是新小区好一点啊，它基本都是改造了。旧小区能不能赶快哈、改成那种一户一表？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还是比较科学的。 对 啊，也易于管理。 对，这是以后的事儿。但是现行的，如果您这个房子空着，您是不交这个供暖费的，到时候如果这套房子进行买卖也好，或者是说转移也好，这个供暖费也是要补齐的。也是要补齐的。 对对对，所以呢你早晚得交。 对， 是吧？反正目前你觉得好像不合理，但没办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其实小区物业也比较无奈嘛，因为这笔钱毕竟不是物业去交到物业那儿了，确实是当地的供暖公司去征收这笔费用。 因为终究你这个供暖费不能够转嫁到其他居民身上啊，这样也是违背了公平的原则。如果大家全部交的话，最后没法供暖，那你说人跟着住的人怎么办？ 对 啊，这也是个麻烦事儿。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年底呢，环京楼市再现所谓的分期促销。记者调查发现，说年底的将至，开发商呢为了回笼资金，完成了年度的任务，纷纷的推出了首付分期，还有特价房啊、赠车位等等优惠的措施，进行大力度的促销。那环京楼市呢，绕开了限购、首付分期等等违规现象，是卷土重来呀。 这个其实跟咱们刚才第一条说的首付贷有异曲同工之妙，它都是出现在这种楼市比较冷静的一个阶段，开发商为了促销、为了卖房就推出的这些花式的促销方式。那有什么叫分期促销呢？其实是这样的，有的开发商就推出了，比如说首付比较高，那你可以先付5%，然后再给你规定一个限期，比如一年的时间，那一年的时间之内再付剩余的25%。那这种方式其实是为了让购房人快速的买房，给他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很多人都是手里没有那么多钱，那他有一个时间段可以让他去足够的时间去凑到这笔钱，其实就是一种促销的方式。那这种方式呢也有一定的风险，并且这种风险啊比较大。为什么呢？首先这笔钱是开发商帮您垫上的也好，或者说找第三方公司帮您垫上的也好，那一旦这个 资金链一断供，或者是说这个项目本身就不那么靠谱，那它其实最终伤害的是咱们购房人的利益。 确实一旦出现问题了哈，那自己的合法权益呢将很难得到保障，因为作为开发商来讲呢，他是以利益作为他追求的一个目标的。 对 啊，一旦他利益破损了啊，或者是资金链一断裂，那您本身就违规着呢，好多事情都违规着呢，那没有国家的保障，所以作为消费者来讲呢，也不要动这样的小心思哈。咱们买得起呢就买，买不起呢也不要呢这个上开发商给你设的这个套。 甚至现在环境很多区，我们上期也讲嘛，现在都限购了，但是呢开发商为了促销，为了卖房，对买房人去承诺，那我现在这个房子是期房，可能三年以后才交房，那这个三年的时间我就帮您上着社保。我们都知道现在环境一些区域它有在当地上购多少年社保的这样的一个购房资格，也就是说从您买房的这一个月起我就帮您上着社保，那您交房的时候可能是三年以后您交房了，然后您的这个当地的社保正好也上够三年了，您正好有资格买房了。 对， 这种方式其实也是一个比较铤而走险的。为什么呢？三年之中政策变化，或者是开发商的五证不全，或者是比较极端的现象啊，比如烂尾，开发商一房两卖，然后房价大促，这些极端的现象都有可能出现。那这三年的之间您是对这个房子是可控性很差的，也就是说您现在等于跟开发商个人开发商两方面单方面签了一个简单的协议，这个房子理论上根本就不属于您，等三年以后您有了资格以后才签正式的合同。您想想这三年政策变化，开发商不靠谱，很多很多种因素都对咱们购房人是无利的。 非常被动啊。 对，很被动。 所以无论是您资金可能不够充裕，还是您的购房的资格呢不太够等等哈，有些人呢就动起了小脑筋，看看其他的途径能不能解决。实际上呢可能有些人呢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呢能帮你来解决，但是在解决的过程当中你自己担负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可以说您是铤而走险了。 对 啊，所以在这方面一定要多加注意啊。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花钱就能够洗白征信吗？这种说法和做法都别信啊。个人征信记录出现污点，在网上呢花点钱就能够洗白。近日呢有一些人啊说反映说自己在网上见到了宣称可以消除银行贷款个人征信不良记录这样的广告，只要花上几百元就能够呢抹掉这个征信上的不良记录。记者呢随后调查发现啊，说这些所谓的消除原来是指这个违法商家呀利用修图技术对于报告进行了修改或者是作假。那么业内人士也提醒说，私自对个人征信报告进行修改或者是利用假的征信报告来骗取贷款等等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那广大的市民切勿以身试法。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更加重视征信这块了。我们贷款甚至说孩子上学出国都需要征信，而且征信之前可能比如信用卡逾期借款不还这种会录入征信，那也有一些部分城市试点啊，把这个违章记录甚至一些逾期交供暖费水电费闯红绿灯也录入征信记录。所以说征信记录是一件以后会伴随着我们终身，有人给征信形容说它是一张经济的身份证，这个征信记录上显示的是咱们的个人的一个征信信用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有些人可能之前不太在意自己的信用记录，或者说之前有购房人跟我聊，他上大学的时候可能借了一笔这叫什么 就上学， 对，上学的这个贷款、但是呢可能那会儿想的不够多，或者是说没有综合的去考虑自己以后这个贷款就出现了逾期，那他对后来自己的买房就出现了影响。还有一些人之前 为了银行推出的小礼品办了信用卡，那信用卡开卡之后他刷了一两笔就忘了还了，这种人也是大有人在的，这样就影响了自己的信用记录。但是呢，这篇报道就很有意思呀，他说有的中介承诺说可以私自改信用记录，这个肯定是骗人的，因为信用记录是录入中国银行的啊，中国人民银行的，是不能私自改的，大家不要轻信这种非常幼稚的骗术，最后损失了咱们自己的利益，咱们要做的就是维系好自己的信用，千万不要让信用记录上出现污点。 对，实际上据了解说，在个人的征信报告当中属于呢正面的信息，比如说拥有贷款或者是信用卡，而且是正常还款的信息，会一直呢展示在征信报告当中。 是的。 但是不良的信息，如违约的信息、逾期的信息等等，会自不良行为终止后的5年自动就删除了。 对。 比如说万一啊，您由于自己的疏忽啊或怎么样，有了这个所谓的不良的信息，其实也不用着急啊，您先跟这个银行呢联系一下，看看跟他们做一个解释。我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朋友，他确实是忘记了或者说怎么给疏忽了哈，然后最后就出现这个，后来他跟银行呢打电话说了具体情况以后，好像又给他撤掉了。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现在具体我不是太这个准确啊。如果真的不是说有意或怎么样，看能不能跟他们解释一下，但一旦解释不了，上了这种征信的这样的报告之后哈，5年还是能够删除的。 对啊，您的那位朋友可能是因为信用卡逾期是这样，银行可能在连续逾期2个月的时候，银行会找第三方公司跟您做一个电话沟通，做一个提醒。那如果提醒完了之后您还是有逾期这样的情况，那就会录入这个信用记录了。所以说如果您是轻微的，可以去银行去做一个申诉，那如果申诉下来发现您不是恶意的去产生逾期的，就会给您给您一个机会做一个免除。 好的。所以呢，这个社会上一些小广告啊或者怎么样一些宣传，大家真的要分析一下，不要轻易的相信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说买房后这3张单据万万要留好啊，比房产证还要重要。买房以后这3张单据万万要留好，比房产证呢还要重要。多包括什么呢？丢了日后呢会很麻烦的啊。说我们买房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套房子呢完完整整的落入我们手中是需要很多材料的，有些单据它们的价值有时呢同房产证是一样重要的，所以呢非常有必要完整的保留下来，并且呢复印上几份复印件啊。究竟哪些票据需要我们这么重视呢？还是卖了一个官司哈。来咱们来说一下， 其实我们买房的时候无非是最重要的叫3个证据吧。第一个就是购房发票，其实它对我们后续办理房产证啊，或者说做一个房子的证明啊，都是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契税发票，契税发票其实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过户。如果您这个房子将来房产证下来涉及一个二次的交易再上市的问题，就要用到契税发票。还有就是购房合同，那购房合同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您跟开发商的两方的一个利益划分，那这三样东西，购房发票、契税发票跟购房合同是三者不可缺一的。大家特别是买完这种新房之后，可能买完新房再办理房产证可能是至少是2年以后了，可能有些比较粗心的人就不知道放在哪儿去了。这个三样东西如果再补没有那么容易，所以大家一定要保存好收好。 所以我再强调一下啊，跟房产证一样重要的3个票据啊。第一个票据呢就是购房发票啊，购房发票。另外呢就是这个契税的发票啊。第三个呢就是购房的合同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个购房发票有些朋友有问啊，是我这个交完款以后我只交的是首付款，这个时候他应该不给发票是吧？是给一个什么东西呢？什么时候才能给发票 啊？也是要给发票的。 也是给发票的。 因为在我们办理贷款的时候是需要这个购房发票的。 那就是说他给你的发票就是你首付款的那个数吗？ 对，是的， 首付款的付啊、那个数啊、 对， 那就是说最后这个整房款的那个发票是什么时候给的？ 就是这个时候的发票就是 整房款的， 对，整房款的发票。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的，那刚才呢我们把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呢给梳理了一下哈，这个如果大家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需要咨询，也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那么在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共有产权房的事儿啊。因为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就是个人和政府共同出资共同拥有的房屋产权。以前呢大家买的70年的这个大红本的商品房哈，这个房产证上呢写的是您自己的名字，那么房子呢实际上也就是您的了哈。而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呢是由您和政府呢共同出资购买的、所以这个房屋也是不完全属于你个人的，当然这是一个方面。 对， 另外一方面呢就说明呢因为您跟政府共同买的，所以您的出资就少啊、是您跟这个政府呢共同出资的，所以呢、这个叫共有产权房、 是的。 那么下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方面的情况再跟大家来细说一说、那如果您对于共有产权房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啊，而有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问我们。另外呢，如果您不熟悉的话啊，遇到了什么问题，您也可以问我们。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就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好，那下面呢是广告时间，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 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这样的城市都有共有产权房，那北京这儿的共有产权房它的申购资格是什么样的呢？首先它有一个门槛，是必须要有北京，必须要符合北京房产的限购资格。在这个前提下要满足几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申请的，那这个家庭的组合是什么呢？申请家庭成员包括夫妻双方和未成年的子女，这算一个家庭，这个是家庭。那单身呢，是单身如果要申请买的话，要必须年满30周岁，这是一个硬性的标准。第二个条件就是一个家庭必须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房，且家庭成员名下没有住房，这个是硬性的条件。有的网友之前就问了，我跟我的爱人都符合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我们可以同时申请吗？可以同时申请，但是只能买一套房，只能买一套房，一个家庭只能购买一套共有产权房。 那刚才您提到就是买共有产权房啊，首先作为北京人要有北京的户口是吧？ 这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必须要在符合住限购北京的买房条件。北京买房条件是什么？京籍的话只能买一套，京籍单身的话只能买一套，家庭买两套，如果是非京籍的话要符合这个满60个月的社保或者个税。所以说共有产权房并不是只针对京籍，它是针对京籍跟非京籍的。 好的。另外呢，共有产权房哈推出以后，确实呢给很多买不上房的啊一些人呢带来了生机啊，它的意义呢确实也是非常明显的。 它的刚才我们说了，共有产权房它是保障房，所以说就锁定了这个房的性质是为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购买门槛，就是为了让这些中低收入的住房困难家庭能够享有住房的权利，它的性质就是保障房。那刚才咱们说了北京这边的申请购买共有产权房的这样的一个资格，那还有四项，如果是有这四项的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首先就是如果您名下没有房，但是呢签订了这种住房的合同或者是说拆迁协议，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这是第一。第二，申请家庭有住房转出记录的，那有人就说了，我可能5年之前我在北京卖过房子，那我现在名下没房还能申请共有产权房吗？不行，一旦您有这个北京的住房转出记录就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了。这个也是为了全是共有产权房的它的一个性质吧，就是给这种中低收入家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刚需，为刚需定制的这样的房子。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如果是离异家庭有住房的这种夫妻离异后单独申请的，那这个申请的时间点要离婚的时间点不满三年是不可以的，也就是3年以后这个离婚之后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如果是有这种违法建设行为，比如违建物啊，这个建筑物设施没有拆除这种违法行为的，是不能申请共有产权房的。所以说这四点也就是严格锁定了共有产权房它的性质是保障房。 好，这有一位听众朋友邓安北京说了，夫妻双方一方呢是户口在外地，一方呢在北京，可以申请共有产权房吗？ 如果别其他条件都符合的话是可以申请的。我们户口这块其实是按照夫妻双方任何一方是京籍就是京籍家庭这样的一个设置跟条件。 那像他这个如果按北京的啊，因为他有一个人是在北京嘛，按北京这个户口的话你也可以申请。 对，这属于京籍家庭。 对，按外地就不在北京户口那个 人申请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它是有条件的。 对，要满足各区不同的这个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 是的，确实啊，共有产权房的推出呢也降低了中低收入者的这个购房的门槛啊。那北京的共有产权房呢在去年九月份啊就已经推出了，比如在咱们北京的某一地段哈，一平方米呢是70000，如果你要想买一个100平米的房子，那所付的金额就是700万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政府和你共同出资来购买这套房子呢，那双方各一半，那也就是说您出350万就可以买到这套房子了啊。所以我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呢共有产权房确实降低了门槛啊，使买不起房子的人呢能够呢有买房的这种可能，所以这个事情啊真是它的一个亮点，也是它的意义所在了。 对，就是减轻这个我们说是刚需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压力，也是为了遏制这个炒房的行为。 那实际上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才在问，就是说，国家拿走的这个产权啊，当然了，他也给我们出钱了，但是到一定的时候呢，我有钱了，能赎回这个产权吗？ 目前就北京区域是不行的，这也是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总的方针，但是在别的城市是有这样的政策推出的，若干年之后是个人是可以赎回政府的那一部分产权的，但是北京这样的城市现在是没有这样的政策的。 其实啊，说到共有产权房，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经常说哈，什么哪儿又摇号啦，啊，哪儿又开始选房啦，等等的哈。但是目前真真正正的开始啊，就这个共有产权房已经完全落地了，大家已经住进去了， 对， 好像还没有吧？ 啊，还没有呢， 还没有。大概得什么时候能够全面上市？ 2020年吧。大概是明年或者后年，因为现在有的共有产权房，比如昌平的那个几个共有产权房，它是开放申购的时候，其实共有产权房已经盖好封顶了，已经盖好封顶了，属于一种准现房的性质。就比如通州西集的共有产权房，它也是已经是封顶的这样的状态，甚至说，像很多区域，比如亦庄的共有产权房，虽然它现在还没有开放申购呢，但是已经盖好了，大家都能看到了。 另外有一朋友在问哈，说如果我在外地有商品房，在北京还能够申请共有产权房吗？ 刚才咱们说的是北京这块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您如果在北京没有房子，或者说没有在北京房产的转移记录，这个是可以的， 没问题的啊，因为现在还没有全国联网。 对 啊， 对， 其实呢，说到这个共有产权房啊，哈，像刚一开始呢，也是经历了特别火爆啊，大家都在抢，到现在呢，相对比较冷静。我记得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呢，北京首个共有产权房就是那个朝阳。锦都家园，那个摇号的时候，你还记得那个盛况空前哈，推出了400多套房源，引起了16万户家庭来申购哈，最终有12万户家庭的通过了审核，你想想得多火爆。但是到今年3月份哈，有一些共有产权房居然就出现了弃选这样的现象出现啊。 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比较正常的，为什么呢？首先是一个共有产权房，我们都刚才说了是保障房的性质嘛。但是共有产权房有的项目对于刚需家庭来讲，给他了一个首付，或者说当天要交一个一笔不少钱的这样的一个规定，那有些刚需家庭，他虽然是摇号比较靠前，但是他短时间之内拿不出这样的钱，就不得不弃选，这也是一种无奈的行为，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同一区域如果共有产权房项目比较多的话，那大家选择的空间就大，那如果选择空间大的话，就不一定非要针对一个项目去选择嘛，那我可能再等等别的项目，或者是说，这个项目我的摇号没有那么靠前，我没有选中我比较喜欢的户型，那可能就弃选了，这是另外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共有产权房项目它本身热度就不高，为什么呢？比如怀密延平这样的远比较六环以外的这样一些区域，它所针对的就是当地的一个 我们讲植住平衡啊，在当地上班、当地生活的、当地居住的人群，当地人我们知道本身申购的人就没有那么多，所以说不是任何一个共有产权房都像第一个项目那样盛世空前的，这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对，第一个也是天时地利人和造成的啊，盛况空前。那后面呢，随着公有产权房这个项目的推出啊，它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弊端就慢慢的表现出来了。另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你再是跟国家共有产权房，你终究要拿一半钱哈。 对， 所以现在呢，这个房子下来的话，最低最低也得一二百万。那么这个一二百万对于咱们普通的啊，这个市民来讲啊，普通老百姓来讲，拿出来也不见得就那么轻易啊，那么容易。另外据您所了解，公有产权房它的贷款容易吗？ 贷款挺容易的，然后公积金贷款、商贷、组合贷都是目前向咱们购房人开放的，并且是之前也出台了这样的明确的规定，开发商不得拒绝或者是阻挠这种咱们的购房人去做公积金贷款。其实要在这里要提醒咱们购房人的，就是一个在选房普遍的选房当天都要交一笔大概是10万块钱左右的一个定金。那这笔钱大家一定要提前准备好，以防这种猝不及防的这样的现象，一般都是一个月之内要交齐首付，所以说这个首付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大家从申购的时候就应该慢慢开始去准备这笔钱了，不要等到时候凑不齐首付，只能不得已而放弃共有产权房的这个选择，也是一种比较猝不及防的无奈的行为。 好的，咱们回答大家的问题啊。一位叫方凯的朋友问哈，说想问一下，共有产权房它的购房人，也有些疑虑啊，就是共有产权房值得买吗？共有产权房有哪些缺点？ 这个问题其实是咱们广大申请想买共有产权房购房人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疑虑，就是我们一般的人，或者说我们传统一般的人的传统的思想都是，我这个房子产权就100%属于我。那现在这个房子房产证上，甚至房产证上都要写着这个房子的产权是属于我和政府共同持有。那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得买呢？它有没有缺点呢？其实大家要从这个房子的根本属性来想，也就是说我们买这个房子出发点来想，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属性就是居住属性，第二个属性就是人群属性。那居住属性是什么呢？我们买这个房子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长久的居住，还是说您3-5年以后就会有经济能力去换房？如果您觉得您短时间之内没有换房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我就想买这个房子，一家人三口之家长时间的居住，那共有产权房就是一个很合适的选择。如果您觉得三五年之内就要换房，我有这个条件去换房，那共有产权房它的变现能力其实是不强的。为什么呢？共有产权房只能在共有产权房的池子里去买卖租赁， 它有很大限制， 有很大的限制。那如果您对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信心，我5年以后我就要去买更好的房子，那您现在就可以选择变现能力更强的二手房。那如果我就想买来居住，甚至说好几代人都要居住在这个房子里，那共有产权房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为什么不买呢？这是它的居住属性。第二个属性就是人群属性。什么叫人群属性？就是您要衡量这个房子到您工作的地点或者是您生活半径的距离。如果您符合比如远郊区啊延庆共有产权房的申购标准，并且您也买了，但是您的工作地点在市区，这样就意味着您不能达到植住平衡，那您买这个房子干嘛呢？这个房子首先刚才我们讲了它的变现能力一般，或者说没有二手房那么强，您既住不了这个房子，不能达到植住平衡，那您这个房子租也好买卖也好，只能在共有产权房这个池子里去做一个轮换，那这个房子它的人群属性就不强。所以说一定要认识到居住属性跟人群属性是不是您 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去选择共有产权房。 其实总来说就是说，你买这共有产权房，你是不是以住为主？ 对 啊，就是为了自己住，也并不是说为了投资啊、投机啊等等的这样，就是为了住， 而且是长期的 住。如果你就是没房，现在呢想有一个房子住，而且想长期住的话，共有产权房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最起码呢，它没那么贵啊，它能够比市场价便宜一半的价格，你可以拿到手，而且你可以一直住下去啊。那其实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说了，那我这个房子如果一直住下去的话，我能够遗传的这种功能有吗？ 房产继承是可以的。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共有产权房，它是属于社会保障性住房的一类，它是符合这个继承法的。也就是说，子女如果符合共有产权住房的这样的资格，那继承的话是可以继承这个共有产权房的使用权和他拥有的产权的。那如果子女是不具备共有产权房的申购资格，他就继承了共有产权房的产权，也就是说，要把这个房子在共有产权房的池子里售卖之后，售卖的这笔钱是属于子女的。 所以有一点你要记清楚啊，这个共有产权房呢，它是有一个特定的池子的， 对， 啊，一个特定的人群的规定的。你不管你是以后租也好、卖也好，或者说继承也好哈，都得符合共有产权房的资格的人才能拥有这个共有产权房。 是的，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是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那也许比如说我现在已经买了一个共有产权房了，那到一定的时候呢，我可能又买了一个什么商品房，那这个时候就会要求你把这个共有产权房 退出来， 要退出来的。啊，这个你别觉得好像我耍个小聪明啊，我侥幸，其实这个东西都会查到的。 对，甚至会肯定是会录入咱们的信用记录里的。 所以你也要想踏踏实实的住啊，是没问题的，不倒腾这个房子，买这个共有产权房是没问题的啊。来，咱们再问，有些朋友说，一叫李小佳的说哈，说我在住建委上怎么就申请不了共有产权房呢？ 您是应该是在市住建委上，这个申请包括查询这个最后的申请资质，包括查询您申请的是否成功申请，都要去区住建委的区住建委房管局的网站上去看这个公告。 哦，区住建委的网站。 对，区住建委上，市住建委它只是一个公告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具体的申请包括后续的流程都要去区住建委上去做。 比如说我是朝阳的，我想申请朝阳呢，我就看朝阳区的。 对 啊，当然现在东西城好像没有共有产权房。 是的，东西城是没有共有产权房的，这也跟东西城的性质有关。 好的，那咱们再看看嘟嘟说了，说共有产权住房会优先配售给哪些人？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优先级呢？ 共有产权房它的，刚才我们也讲了，它的申请门槛是统一的，但是每个区共有产权房还有每个区这样的一个条件。那普遍如果是您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优先级的话，可以有两个参数，一个参数是所在区户籍无房家庭，还有一个参数是在项目所在区的工作的本市其他户籍的无房家庭，这是两个参数，一个是有当地户口的无房家庭，还有一个是在当地工作的无房家庭，这个是两个参数。那从之前共有产权房的这个具体的申请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条件来讲，各区对各区的人才是相当的开这样的绿灯的。 是的， 也就是说您如果您所在的单位所在的产业是这个区重点的公司或者产业，是具有这样的优先申请权的。 好，百香问说，我申请完了共有产权房，去哪儿看进度，怎么查询资格的审核摇号等等相关的信息？ 就是去当地区的住建委官网上去看，房管局上去看， 就可以查询到哈。 是的， 好了，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关于共有产权房的内容呢就先说到这儿啊，当然也是走马观花，我们以后在节目当中还会涉及到啊。在这里也特别感谢呢来自于大搜家的江小晨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我是周杰，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咱们城市广播下面的节目。